最可爱的人来自歌手刘一真，歌声里我们好像看到了甘心奉献、勇于担当的人民子弟兵为信仰赴汤蹈火、顶天立地的身影。这里是歌飞扬迎接2018建军节特别节目《青春不一样》。今年我也是特地专访到了目前在军队炙手可热的词曲作家，带来他们深入部队生活之后的故事和感悟。来自火箭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的创作员应倩文和我谈及，好的创作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里的真切体会。当代军人的那种自信、乐观、从容和淡定让他印象深刻。他这样和我回忆起了一轮令他感慨良多的太阳。 在我们火箭兵部队，我们要打坑道，很多战士非常年轻，那他们日夜打坑道的时候是就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的。那后来我去到他们的宿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哎，我发现在他的上铺的，得是他眼看着上铺的那个，他画了一个太阳，说哎，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太阳？他说因为他看不见太阳，他每天都在坑道里，在坑道里吃，在坑道里住，所以他就在那个上铺的兄弟的那个板下画了一个太阳，他说这是我心中的太阳。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他当时说的时候并没有好像哎呀很伤感，哎呀为什么见不到太阳，没有，他很自信、很乐观、很从容、很淡定。越是他这样的一种精神反而让我非常感动。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军歌就是来自应倩文创作、周强、徐一丹带来的《军旅抒怀》。 最浓的一种情怀转换成淡淡的表白， 身边的装备展开，它代表我去表态。 最重的一种负载表现为轻松姿态，体内的能量积聚它，将坚守信念主宰。 时刻，我在登高处看着世界。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请不要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喊过来，请叫我战士，请叫我战士。 我喜欢花，我喜欢海，我喜欢青春跳动的节拍，但我更爱这生迷彩，那才是花季最酷的色彩。不要呵护，不想依赖，我再也不是柔弱的女孩。我有我的英雄崇拜，主家人是我绽放的舞台。请不要 一个女字意味着纤弱和娇嫩，一个兵字彰显着粗犷和勇猛。女兵的美不是花裙，不是浓妆，不是艳抹，而是那一颗荣誉心，一身英武气，一张阳光脸，是那巾帼不让须眉的万般豪气。有了这些，即使是一身军装，一脸素颜，也很美很美。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请不要叫我女孩》，演唱者是王特、于月婷、侯月心。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听着歌儿自怜自爱也是常态。事实上，对于生活，我们需要相信，需要感谢，需要喝彩。有这样一群和平年代的士兵，需要我们关注。著名作曲家、来自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创作室主任胡旭东在接受我采访时坦言，刚刚为明年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完成了一首创作新歌，来自周鹏演唱的《战友加油》，打破了演唱的界限，既有中国军队的气质，又有世界音乐的味道。 对于部队的音乐创作来讲， 是一个全新的，因为这是首次嘛，首次在我们国家来召开军队体育运动会的盛事。那我想呢，从曲式来讲，从作品来讲，我想它一定是带有军旅作品这种气势、味道以根基。它也不是说是流行的，它也不是说是民族的，它也不是说是美声的，它是中国军队的，它的属性是姓军。那么创作起来带有民族性的、带有军味的、带有战味的、带有这个呼声的、呐喊声的一个作品。那么它也是带有世界意义的，它是全世界的这个军队来比赛，既有咱们中国的这种军味的东西，还有世界音乐的感觉。

消防事业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兵们常年奋战在第一线，刻苦训练，随时做好灭火抢险救灾的准备，任何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努力救助帮助百姓。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胡大亮的这一曲《衷心感谢你》。欢迎你回来，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和飞扬迎接2018建军节特别节目《青春不一样》，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军人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时代，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动点。60多年来，很多哨所的一茬茬官兵，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在生命禁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戍边故事。接下来我们请出来自火箭军文工团员团长，曾经写出歌曲《天路》的词作家屈原，为你讲述这样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新疆蚊虫王国和一群看不清面容的战士。 我们去这边疆采风是在新疆的北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听说那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呢，不仅仅是艰苦，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呢限制我们就没办法在那块去待一夜，最后是可以用仓皇逃走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它叫蚊虫王国，蚊虫王国到了什么程度了，一立方米里边呢有会有1700只蚊子以上，更可怕的还有那小咬。蚊虫专家呢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测定，一个立方米里边呢除过1700只蚊子以外，还会有3500只小咬。我这样说呢好像有点抽象，他们专门做过试验，就是一巴掌在空气当中一拍，最多的时候呢就是拍死了56只蚊子，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边。那些战士呢一年呢就是最起码有3个月时间呢防不胜防啊，已经是无孔不入。再可以用形象一点的说，就说是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你会看到黑雾，那就是一团蚊子在空中飞。回去的路上啊走了几十公里，大家呢就说没有一个人说话，都不该说话，实际上还想的是在环境里边这些官兵们生活下去的，在那个地方能生存下去就本身就是牺牲。他们牺牲了虽然不至于是生命，但是他们又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谁是英雄呢？实际上这些默默无语的人们，我去了之后我感觉到他们也就是英雄。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出自屈原的笔下，谭晶演唱的《冰》。 在最急的浪里触摸，在最大的风里穿行，谁也分不清让孩子在童话里融化。 手韩红在他短短的几年从军的生涯里出品过一首歌，名叫《我们的天空》，是空政文工团在前两年曾经推出的同名舞蹈诗晚会，以独特生动的舞蹈语言，以艺术的眼光和手法，给天空中的各种自然现象赋予了灵魂跟诗意。歌曲的词作者石顺义在接受我专访时告诉我，每一次下部队都被深深地感动着，这一次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的真实故事。 今年到电子这趟船，吕政委给我讲过，没有新郎的婚礼，这个大家一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的军人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了，但是呢，他没有回家，那么那婚礼是如期在举行，他呢还在部队。这个营长啊，订婚好几年了，但是三次都没结成。第一次是什么呢？就是98年抗洪那年，第二次也要准备结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部队打靶就执行战备任务，一去就半年多几个月嘛。那么第三次，这一次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仍然没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也是部队的，他是主一个主官嘛，突然来了一个紧急任务，去参加和外军的一个军事演习，这也是大事，也没去成。这个是可能在别的在地方单位不多，但是在部队，我认为它不是新鲜事儿。作为我一个多年的一个老兵，我是很有感慨的。我说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就体现他们独特的奉献。 我不是月亮，不能够天上去。 想我在每一 飞扬，欢迎继续收听。 我记得曾经采访过一位边防战士，他告诉我，其实每一天的付出都积累着自己的进步。军旅生活短暂又漫长，我们未必能够出类拔萃、声名远扬，但一定要无愧于心。这些年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更为年轻一代的自诩作者用真心在感受部队的变化，用真情在谱写他们内心对于部队官兵的情谊。青年作曲家抗竹青说，自己经常被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也一直试图在创作当中带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感召。 有一个士兵，他应该是江苏人，他已经是四期士官了，他还在申请五期士官。那个地方可以是这么讲，就是你连一头牛都看不到，就更不用说人了，非常寂寞和非常恐怖的一个感觉。我们全程都是带着吸氧带，因为确实呼吸不上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还要申请五期士官？然后他特别淳朴地笑了一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总要把魂魄留在某些地方，我觉得我的魂在这里。真的，我当时听他说完，我被第一时间就戳中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军人的使命，和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追求，就是他希望这辈子他的魂在这个查古拉的哨所里。笑容极其灿烂，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鼓舞了我，我才去年写了《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首军歌的诞生地真不是一般的海拔，坐标西藏，高度5300米。韩磊，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化石头，守候。 天特别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一首最新出炉的2018征兵歌曲，由李俊作词，同样来自抗竹青作曲，吴京、张毅、李晨、杨幂、王铮亮那些荧幕中的铁血硬汉和青春偶像共同来演绎的《青春不一样》。军营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场，在这里能够成就崭新的你我，这抹迷彩底色会让人变得无比强大。青春不一样，必将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这片广袤天地，为我们的强军事业接力前行，也让别样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精彩的愿意留声。在这里我们也提前祝福各位最可爱的人，81进军节快乐。 清晨每天都充满了希望，紧紧同太阳一起来点亮。 当夕阳落在红红的山岗， 我的行囊又收获新鲜的力量。 笑颜一起来飞扬， 当坚强挂上成熟的脸庞， 我的未来就变得无敌而宽广。要让青春流点泪，要让青春不一样，雨后的彩虹更新的我，彩虹里有一个崭新的你我，崭新的模样。 清晨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心情同太阳一起来点亮。 当夕阳落在红红的山岗， 我的心能有收获新鲜的你娘。 热情 笑颜一起来飞扬，当坚强挂上成熟的脸庞，我的未来就变得无敌而宽广。要让青春流点泪，要让青春不一样，雨后的彩虹更美。 心的你，崭新。